别怪我，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细问柳松，二不查访乡邻，这三不言素女诸之事，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Thank you. 人呐、啊！年轻天，我父被你冤杀，如今我已走投无路，今夜就是我的死期，这公堂，这公堂就是我的死地。 善良当下王，谁见卖儿女凄凉景象，谁问老母想儿儿口断肠。是这样，百姓们有怨莫诉，百姓们有恨心内藏，又谁知卖家二贩金钱狂妄，更可恨我草菅人命。我错善良，少爷杀凶犯，记冤魂，你把心放，纵然是把冤魂记到王法，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若不忙，我燕天女与你们跪下了。 图财害命，贾水镜寻情枉法，嫁祸柳松，我欺他，他他私添案卷，小婿我错杀了柳松，请大人发怒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吗？冤吗？ 你们是？ 我乃是被害人翠珠之女，此事与老爷夫人无关，求大人明断。 老夫代天巡城，执掌生杀大权，连天民错斩柳松，当初也万岁。 大人，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，严天民一向为官清正，特赦免于治恶罪。 谢大人。 且慢，岳父大人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理应执法严明，如若殉情，何以正国法而复万民？ 老夫明断，谁敢违抗？ 岳父 待上无杀， 岳父 待上无杀。 这岳父大人，小婿想借用天子的尚方宝剑，将这李李庙全当公堂审理此案，请岳父大人监察。 好，老夫就将尚方宝剑交付于你，你要仔细审理，为您彻查。 多谢大水镜寻情枉法，罪不容诛，押了下去开刀问斩。呈示金钱，呈示金钱。 曾是四天案卷判其无罪，发配边关。

苦命的儿奔向何方？